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53集。 于是，一下不算，接二连三的巨浪被程潜一手掀起，化成一座又一座高耸的冰山，前赴后继的连续撞向海水墙。严征明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，感觉到空中水汽凝结成细碎的冰渣，小刀子似的与他擦身而过。他摸了摸后脖梗子，感觉程潜平时对他还真是挺容忍的。这样几次横冲直撞之后，海水墙的外表面被整个撞散了，薄薄的水幕好似被什么力量扯动往两边拉起，中间竟然露出了一块天然的巨大冰山，它平整如削，绵延千里，中间竟无一丝断裂，内里不知有包着什么，竟不肯浮上水面，半沉半浮地隐藏在漆黑的海水中。 这难道就是大雪山秘境？难道传说中居无定所的大雪山秘境就在北冥之海下面？ 严征明按住程潜拿剑的手喃喃道： 我的瞎猫，这么大一只死耗子也能被你遇到啊。 两人各自惊疑不定，下一刻无数条细细的元神之剑雨点似的从严征明袖中飞出，落在那不知深浅的冰层中，锋锐的剑尖磕在厚重的冰面上，一阵金石之声的乱响，元神剑大多被弹回空中，化为清气兜回严征明内府中，少数几条却没入了冰层之下。元神剑中包含着严征明千万条神石，有几把一消失，他立刻察觉到了，拉起程潜： 这边。 两人循着剑影很快找到了那元神之剑没入的地方，只见黑色海水掩映下，那巨大的冰层中竟有一个不到一人高的小洞口。程潜也不怕冷，伸手探入那洞口平整的刻痕中，他掌心立刻涌起细碎的冰灵，好像一群细小的刀剑竖在冰面之上。 这是被人为打开的，你看，断层里还有残余的剑气。 程潜的手突然一顿，一股细细的血气竟从冰灵中飞了出来，穿过他的指尖，不轻不重地与他的护体真元撞了一下。虽然只是残余的剑气已经十分微弱，却依然有种要与他针锋相对的桀骜。 哼，还是个魔修。 程潜有些讶异地缩回了手。 会是唐真吗？ 严征明扫了他一眼，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 不是唐真。这剑气这么多年还能这样爆裂好战，可见打开这个洞口的人应该是个魔修大能，修为必定不在你之下。唐枕当年应该是才下山没多久，他要是有这种修为，不至于被区区一只凶兽伤成那德行。 他提起这件事，程潜脑子里突然有个念头一闪而过。 妖后当时本来就被妖王重伤，再加上他一只吉祥鸟天生与凶兽相克，险些被那凶手啃一口也合情合理。但有些家底的修士出远门，身上都应该带着克妖辟邪疗伤的常用物品，哪怕是最软的李云遇见畜生也不见得会吃什么亏，何况当时还有唐晚秋在。除非当时唐枕的修为还远不如李云，甚至他们师兄妹那时很可能都还没有元神。 进去看看吗？ 程潜点点头，侧身走进那人工开出来的冰洞。他本想故技重施，像在十方阵中那样弹指跳出一簇火苗照明，可是这招在冰洞里不行了，那火苗燃起后很快便奄奄一息地灭了下去，几次三番都是这样，这大雪山秘境中好像容不得一点光亮。严征明按下他的手，财大气粗地从储物袋里摸出一颗夜明珠。 这地方不对劲，你先省点力气。 冰洞里有一条人工开出的通道，极狭极长，依稀能看得出刀劈斧锯的各种痕迹， 可见当时来这里的并不是一个人。开洞的人要么集体是矮子，要么是为了节省力气。那通道开得不高，两人一路都要低头才能穿行，压得人心里十分烦躁。严正明感觉头发被头顶冰洞蹭得乱七八糟，不悦道： 等从这出去，你得重新给我梳头发。 遵命，保证顺着毛梳。 他们俩低头猫腰地走了足足有一刻，这条细窄的通道才到了头。然而胸口吊着的那一口气却没来得及松懈，这是进入了真正的大雪山秘境，豁然开朗。两人才发现此处竟是别有洞天的，十分诡异。严征明手中的夜明珠闹鬼一样的忽明忽暗起来，闪了半晌自己灭了。没了光亮本来也不打紧，元神修士蒙住眼还有神识，神识扫出几里地不在话下。可严征明很快发现神识外放在此地变得异常困难，他有些吃力地眨了眨眼，凝结在他眼结上的冰渣便扑簌簌地落下。这一瞬间他感觉到了刺骨的寒冷，以他的修为早已经寒暑不侵，更不用说剑修的身体本就比别的修士还要强悍些，平时抱怨冷热纯属没事找事。可这里的寒冷却不一样，那严酷的冷意让严征明一瞬间产生了某种错觉，好像自己忽然之间一身修为尽失，再次成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凡人。程前的手太凉了，而严征明的皮肤已经冻得没了知觉，他几乎感觉不到程前的存在。神识艰难地扫过周遭，只堪堪勉强能看清自己脚下三尺的地方，再远那神识就像被冻住一样凝滞不前了。方才严征明还在抱怨这冰雪长廊狭窄的让人抬不起头来，此时他又觉得这里实在太大了。有那么片刻光景，严征明有种自己站在了世界尽头的错觉，他没有活着也没有死去，只是伴随着无与伦比的孤独与寒冷独自徘徊在此间。突然他的手背被人用力捏了一下，程前低声道： 在这里可不能走神。 严征明一激灵，剧烈地喘了几口气，冰冷的气息直入肺腑，他好像从死地中生还。随即他发现了另一件非常可怕的事，就在他走神的一瞬间，一股寒气居然渗透进了他的内腑之中，将他整个内腑都冻住了。那些翻涌不息如利剑一样的真元被冻得死寂一片，若不是程前突然出生，他的元神险些无意识地脱离身体。严征明回过神来低声道： 太冷了，明明谷的冰潭也有这么冷吗？ 程前显然比他适应得多，一边牵着严征明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，一边用刻意放重的脚步声打破此间沉寂。 嗯，异曲同工，跟我说说话，否则容易走火入魔。 严征明不依不饶地追问： 你在明明谷的那些年到底是怎么过的？ 冰潭很冷，冷到一定程度，人在其中就会产生幻觉，元神与肉身特别容易彼此脱离。我魂魄进入聚灵域时才刚入年神境，是在聚灵域中修炼出的元神，无形中将那块玉当成了自己的身体。但它毕竟不是天生的，和魂魄总有些不相匹配的地方，所以要利用冰潭的冷，一次一次的将元神与肉体拆开再磨合。打个比方，好像做木工得将材料不断地切割磨合，才能严丝合缝。 别人说他木，他就真当自己是块能随便切随便磨的木头。元神与聚灵玉彼此磨合有多痛苦，严征明心里只稍微一想就觉得撕心裂肺，一时抓着他冰凉的手说不出话来。 所以我猜唐枕肯定来过这里，否则他也不会想到用冰潭来断。 这是什么？ 程贤说话间，双刃的剑尖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发出叮一声轻响。 看着他，别乱踩。 严正明说完，又拿出了一枚夜明珠。这东西看着又圆又大，个顶个的价值连城，却被他糖豆一样一把一把的掏，一点儿也不吝惜。夜明珠就像一团风中凌乱的烛火，从储物袋里一出来就开始拼命的闪烁，又很快开始暗淡，不过好歹照亮了脚下一片地方。借着微光，程前看见他方才碰到的竟是一具人骨，以他们两人的神识，竟然谁都没扫到。他太像冰雕了，与周围的冰雪之墙能完全融为一体，好像日久天长地长在了那里。程前蹲下去刚要伸手摸，被严正明一巴掌打开，糊了一块手绢。程前无奈地将手绢接过来，认为大师兄那储物袋里少说得准备成百上千条手绢，才能禁得住他这样糟践。 是真人的骨头吗？ 应该是，时间太长，已经冻住了。 程前忽然升起不祥的预感，心毫无预兆地狂跳起来。他定了定神，严正明凑上来打量了一番，见那骸骨身侧有一把短刀，便指使程前将那把短刀从一大块冰坨里掰下来，拂开刀柄上的冰霜，那上面刻着一个眼熟的标记， 是眼行人。我去朝阳城的时候看见过很多这样的标记。 再往前走，好几具如出一辙的骸骨四仰八叉地横在附近，骨头上看不见一点致命伤，东倒西歪地横沉在地，好像一群被大风刮倒的竹竿，诡异极了。程前心里悄悄绷紧的弦拉到了极致。严征明低声道： 奇怪，你说这群魔修不在南疆好好待着，为什么会大老远跑到这里来送命？ 别说了，小心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